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67集，惠宜光还是汪启？一， 汪启。 李应沉声开口：“ 我们知道是你，我们谈谈如何？” 惠宜光忽然嘻嘻笑起来：“ 你们想救他吗？救不了了，我正跟他一点点融合，很快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了。你们救不了他的。” 沉静镇定的语气，与惠宜光平时说话完全不同。像是另一个人发出来的。 不，我不要跟你融合，汪琪，我求求你，你出去吧，这是我的身体，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给你治病，让你好起来，求求你离开好不好？ 惠宜光说着又哭起来。李应他们看出来了，惠宜光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被吞噬，两个人正在惠宜光的身体内拉锯，所以惠宜光才能支撑到他们的到来。冬至不动声色地握住背后的青竹剑，缓缓抽剑出鞘，另一只手则伸入口袋捏住符文。再看其他人，也都各自在悄然戒备着。 我的身体早就坏掉了，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来北京的第一天连房租都掏不出来，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怎么可能留下来？你找不到戏拍，只能去片场应征群演，也是我，是我给了你第一个机会，让你演上配角。可你又是怎么回报我的？抢了我的男朋友，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网上拉踩我，污蔑我，害得我没戏接，没有广告拍。 惠宜光咆哮着，这是来自汪启的怨恨。 我没有，我没有抢你男朋友。 惠宜光的声调倏然一变，又是先前众人熟悉的语调。 他当时跑来跟我说喜欢我，我没有接受他。我知道你们在交往，是他跟你分手之后才来追我的。 两个人挤在同一个身体里，互相对峙，在同一个身体里发出声音。表情一会儿一变，那情形实在是有说不出的诡异。汪启那半边脸森森冷笑：“ 哼，你是没有答应他，可你言语暧昧，跟他眉来眼去，难道不是给他暗示吗？你这个水性杨花、恩将仇报的贱人！” 惠宜光本体尖叫起来：“ 我没有，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都帮金主上位，我没有这么做。” 汪启像是听见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所以炒作拉踩就比别人更高贵吗？我把你当朋友，和你说自己的往事，你却拿来当拉踩的噱头，透露给媒体。要不是你，我会一蹶不振吗？ 那是你得罪的人太多，不关我的事。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给你治病好不好？琪琪，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汪琪诡异冷笑，似乎因为他的死不认错而彻底失去对峙的兴趣。 哼，和你做朋友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像你这种贱人，就应该在自己的身体里眼睁睁看着我是怎么顶着你的身体活得风风光光，却拿我没办法。 李应嗅出一丝不妙的味道，打断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 汪琪，你既然已死，就应该安心去投胎，夺人取巧，天打雷劈。要是执迷不悟，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 惠宜光一动不动，闻言非但不怕，反而露出了笑容。 你们赶不走我的，除非把惠宜光杀了。 未必。 刘清波忽然一跃，从惠宜光身后扑向他，手腕一甩，一截棍子倏地变长，顶端还闪烁着利刃的反光，刺向惠宜光。 灰衣光原本弱柳扶风的样子，此刻却忽然敏捷起来，不仅闪过刘清波的攻击，还反手围攻跟他打了起来，空手接白刃，竟也丝毫不落下风，反倒是力气剧增，甚至一脚正中刘清波的腰间，踹得他连连后退。李应瞅准机会，反手掷出符文，轻飘飘的符文非但没有落地，反而在半空燃烧，掠向惠仪光的前方。另一边，冬至跟着李应也都出手了，他们一个围着惠仪光周身，在整个天台布阵，一个协助刘清波，想要直接用符箓困住惠仪光。冬至布的法阵就是上次在天元大厦顶层对付人魔的符阵，这个符阵的作用是在天台上形成结界，不让汪启的生魂逃跑。经过实践作战的历练，冬至现在布阵走位的效率越来越高，用手机自带的指南针看一眼大概方位，就能马上做出判断。顾美人也将医院天台的铁门重新锁上，避免无辜人士误入此地，但李英那边却失手了。符箓即将贴上惠仪光时，惠仪光伸手将符文一把抓在手中，狠狠碾灭，灼烧的火焰似乎引不起他任何反应。李应不由大吃一惊，无火而符燃，因为他用的是阳火，也就是以自身阳气与符箓本身的符胆相融合，使得符文在短时间内自然灼烧。这种火不是人为就能灭的，要么得用阴气以阴克阳，要么得用天雨，也就是天降雨水，但现在惠仪光居然随随便便就将符文碾碎。李应大喝一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被惠仪光害苦的人，他这种贱人你们不去收，反倒来收我，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惠仪光面色狰狞， 他好与不好不是你说了算的，天道恒常，循环不息，自作孽不可活。 顾美人忽然发现，惠仪光原来那半边还是属于惠仪光本人的表情，已经一点一点被另外半边所侵蚀。估计过不了多久，等到他能控制整张脸时，惠仪光的魂魄就要被汪启侵蚀殆尽了。 不好！ 想及此，他不由大急，拼命想办法拖延时间，甚至想要用吹笛子迷惑对方心神。但曲子刚起，惠仪光就猛地朝他这边望过来，目露凶光，身形同时向顾美人掠过来。他身形一动，刘清波和李应也都跟着动，一人持符，一人持剑，从两个方向拦住惠仪光。但惠仪光不闪不避，不退反进，直接一边一手拂去，符文半空似被一道无形的墙壁拦住。惠仪光则直接抓住刘清波的棍子，力气之大，竟将刘清波生生往前拖了几步。刘清波闷哼一声，手腕微微一颤，抽手后退，噔的一下，众人这才发现那黑色的棍子竟是剑鞘。他手中握着的乃是一把细长利剑，与西洋剑有点像，只不过剑身笔直锋利，微微泛着蓝光。灰衣光将手中的剑鞘往旁边一扔，刘清波持剑而上，两人交手，灰衣光竟然不落下风。李应双手结印，一口气掷出四道符箓，分别化作四道金光，利剑般急射出去。从他脸上肉疼的表情来看，这四道符箓估计价值不菲。四道金光没入惠仪光的身体，他惨叫了一声，刘清波趁机一剑刺入他的胸口。 有你出来！ 伴随着细剑从惠仪光身上抽出，一团白色的人形也从他身上跌出来，光团不停震荡，看不清脸面，只在地上不住地翻滚。没了那团光在身上，惠仪光踉跄几步跌倒在地，双手抱臂，哭得梨花带雨，犹有惊惧。 那就是王启吗？他走了。 刘清波提剑就要朝那团白光刺下，等等！旁边忽然伸出一把剑鞘，冬至隔住了刘清波的剑。刘清波怒目相向， 闪开！ 冬至沉声，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王启？ 他一张白嫩软乎的脸，就算板起来也没什么威慑力，但说出来的话却令众人都愣了一下，不约而同望向还在颤抖的惠仪光。惠仪光茫然抬头，面露不解， 你们看我做什么？我当然是惠仪光啊。 见众人似有迟疑，他的表情越发惶急起来，对池半夏喊： 半夏，你能认出我的，对吧？ 池半夏之前受了伤，刚才也帮不上忙，就靠在一旁休息，此刻视线在会仪光与白色光团之间来回游走，仔细辨认，却最终对着李应他们摇摇头，表示自己也认不出来。会仪光真的着急了： 是我身上老出状况，才请你们来帮我解决麻烦的。 白色光团猛烈颤动，却碍于不能说话，无法为自己辩解。李应不动声色： 你还记得你给我们打了多少钱吗？ 回忆光忙说： 本来说好一个人20多万的，但后来我让小韩给你们一人打了30万，凑个整数。 这么说，白色影子真的是王琦？ 众人的怀疑逐渐消散，刘清波重新举剑对准白色光团。冬至错眼一看，他原本布在地上的符阵正一点点变黑，仿佛符纸被无形之物缓慢侵蚀。 外面有什么东西要闯进来？ 他抬头朝天台外面望去，黑漆漆的一片，只有远处灯影闪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冬至心头一动，猛地扭头望向会议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对方嘴角微微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再定睛看去，会议光依旧满脸惊惧，哪里有什么笑容啊。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